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 第213集谋士。茶桌的雨停了，李北却下了起来，中伯还热着，李北已经开始转凉。七月起风，雨下完就该冷了。萧赤也自打收到了萧方旭的信，心情就没有好过。他仍然驻扎在沙三营，但和边伯营连上了巡逻范围，把两营全部纳在眼下，四方戒备。乌子玉原本三日后就要北上送战马，现在也拖了几日，他不能自个儿跑，得跟着萧赤也。萧赤也接了信，就是现如今李北的辎重主将，去哪儿他都说的不算，要听从各方军需调令。萧赤也从营墙上下来，淋着雨往帐子回。这会儿天都要黑了，伙夫铲着锅招呼着吃饭。李北、铁骑跟禁军泾渭分明，大家各蹲一边，都是屁股对着对方。李北、铁骑是因为先后吃了败仗，面上过不去，燥得慌。禁军本身作风很不正经，个个都是插科打诨的好手，脱掉了铠甲，规矩少，都好玩，这一点也入不了李北铁骑的眼。萧赤也从陈阳手里接了帕子擦汗，帐子是敞开的，没吹帘子，不然里边闷。他还没坐下，就见古今进来。 主子，公子的信到了。 萧赤也接了，抬手让他们退下去，给自己沏了糙茶，边喝边拆那不大不小的包袱。里头的东西不多，鼓鼓囊囊的油皮袋底下压着叠放整齐的衣裳。他没顾着看，先打开了袋子，袋子里只有两样东西，一把已经压瘪泛黄的九里香，一封信。信浸久了有点潮，萧赤也拿起来时还能嗅见花的香味。他一口气喝进糙茶，拆开了信。信不长，看完了，萧赤也的茶也咽下去了。他转头看帐子口，那儿还立着陈阳和古今。萧赤也神色如常地说， 挂帘子，我冷。 古今想说刚不是闷得慌吗，但陈阳已经撤了钩子，把帘子放下去了。帘子一挡，萧赤也就把那信反复看了好几遍，最后重重地倒在床铺上，举着信一个一个字地读。分别数日，知你相思，特赠小物以抚慰，摸它如摸我。萧赤也盯着那一行字，又重复了一遍，摸它如摸我。萧赤也喉间干燥，莫名笑起来，目光有点发狠。最底下又轻又草地写着，孤枕难眠何日归榻，抱我才好睡。萧赤也松开纸，望着顶，半晌后猛地翻身埋进了枕头里。可是沈泽川就犹如趴在他身边，咬着耳朵散漫地说， 抱我才好睡。 晨起时天色才亮，沈泽川用过早饭，跟孔岭登车去了上回的脂粉铺子。前堂照常做生意，后院由乔天涯和费胜站着，仅因为把内外都盯得严实。四时两刻，罗木的轿子也到了。他今日着着绛色斜领大袖袍，寻常打扮，掌柜的人机灵，看罗木后边跟着几个衍生的侍从，便扬声说， 一会儿日头毒了，站外面辛苦，带哥几个到房里吃茶歇脚去。 那几个侍从眼神交汇，料想罗木跑不掉，才跟着伙计往房里挪动。他们进了屋，偏要把帘子挂起来，这样就能时刻盯着前堂的大门。伙计跟在罗木身边，奉着金帕请罗木擦手，罗木照常擦了，看了圈柜面上的货，掌柜的笑脸相迎， 上回大人来，小的们没有备齐货，这回可一早就准备了，还有些东头才到的玉器玩物都在后头，您请。 罗木似是犹豫，看了眼侍从们。掌柜的接着说， 这前后脚的距离耽搁不了您多少功夫，有些货难得，不好拿到前头给您挑，那瞧着也不好看啊。 罗木这才勉强颔首，跟着掌柜的去了后院。乔天涯亲自打帘子，罗木连声道谢，俯身进来先给沈泽山行礼，李毕又看向孔鲤，见他俩人神色轻松，才落了座。沈泽川看罗木今日是文人打扮，想必是出门前精心选了衣裳和鞋，入门以后虽然正襟危坐，但只要有交谈就会不自觉地看向孔鲤，孔鲤一开口他便目光专注。 这几日蔡玉着力打击了小帮派，但是他有分寸，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，也怕自己做得太过会众叛亲离，所以在打击小帮派的同时，以帮众联粮的办法竭力拉拢剩余的后辈。 因为沈德川在侧，罗木已经很克制目光了。 这个办法就是给底下没有捣鬼的帮派便宜卖粮。 那是多少？ 1两5斗。 罗木答道。孔鲤面露微笑， 这价格也没有低多少，所谓的连粮不过是他赚的比外头少了那么一点罢了。蔡玉从前仗义疏财，不把金银俗物看在眼里，如今上了年纪却这样小气。 这价格不仅不能叫连粮，还应该叫贵粮。茶州如今的米价是1两银子2斗米，去都是1两银子2担米，蔡玉赚的就是暴利，还是把寻常百姓往死路上逼的暴利。此刻为了收买人心，竟然只是改成了1两银子5斗米，可见他确实想要钱，舍不得降太多。沈泽川拨着浮沫， 蔡玉也是骑虎难下，现在城内城外都在埋怨米价太高了，他若是为了收拢小土匪而降得太多，寻常百姓便更恨他，他自然不敢。 不仅是茶州，凡州也在闹民愤。 罗木最了解蔡玉的生意， 今年年初雷长明不知为何与严氏断了联系，严和如不再资助洛山土匪，他们才会想着去攻占磁州，抢磁州的粮仓，其中的原因也是买不起蔡玉的粮食。 让蔡玉先卖几日。 沈泽川翻过折扇，递着桌面轻点了点， 不论是1两2斗还是1两5斗，寻常人家和小土匪都吃不起，蔡玉勉为其难的开了恩，自然是希望底下的人听话，别再跟他对着干。可他姿态不够低，这事儿只会适得其反。 孔令感叹道， 别说寻常人家，就是官宦人家，按照朝廷发的月俸也买不起。我们来的路上看茶州外面到处都在闲草卖身，一家孩子都卖出去，就是希望能有条活路。 如今人不值钱，他们卖孩子都是贱卖。 罗木对这些事情早有耳闻， 况且现如今中伯哪还有人肯花钱买人，只有樊州那边的窑子肯来收，从粮籍卖到贱籍，连一斗米都换不了。 沈泽川对樊州的情况还不了解，便问， 樊州既然吃饭困难，哪来的钱经营这些窑子？ 罗木回答， 也是土匪，专门给洛山和登州两地的土匪做皮肉生意，价格低得很，这点薄利也让窑子老鸨吞了。 孔岭奇怪地问， 那他们买了这么多人回去做生意，总要养吧，也是从蔡玉这头买粮吗？ 罗木摇头， 人比狗贱，喂的都是泔水野草，饿死了还能再来买，反正价格便宜，左右不吃亏。 孔岭怔怔地坐着，逐渐面露痛苦。 中伯落到这个境地，但凡朝廷肯搭把手，也不至于变成这样。早年我就说那花四千。 他喉咙里还卡着沈卫的名字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